害怕。 不是我不要了。 我说什么来着？夜里总是这样。如果是一个人，那不外是小偷；如果是两个人，不外是土匪。不好，人民的信任。我想这一点，你知道的。 不知道， 真不应该没有好好教育你。 是啊， 就算父亲没时间管你。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们找父亲要什么？ 要什么？要信任。 啊，对对对， 人和人是兄弟。 这一点你知道的。也许对你来说， 你看看他，哥哥多灾多难，饥寒交迫，如今站在门口，甚至连坐都不让坐呀！ 等等等等，你说谁多灾多难？ 哥哥，哎呦喂，你可真是的，你 难道你一点都不明白 吗？不明白， 你真不明白？ 不明白， 你要明白。 说，我告诉他，我开诚布公的，我告诉他，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他应该理解。 安静，我告诉你一件秘密， 问题在于他。 秦妙儿指着瓦廖甲说：“ 他是你的亲哥哥。 是”是什么？ 是的，瓦西里。按照另一个的高里耶维奇·萨拉班诺夫是他的父亲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 这听我说，这 你料到可是确实如此嘛？你的爸爸就是他的亲爹，虽然这一点很令人奇怪啊。 听我说，你这可以想， 兄弟见面了，美事一桩嘛。多好的姻缘呢！ 是啊，可他…… 哎，小宝贝，想想看，多美的事儿啊！应当喝上一杯。 哎，这…… 你别听他的啊！我觉得我应该立刻说，我应该老老实实、开诚布公的说出来。我想一切都很明白，何必故弄玄虚呢？只要为我们的见面干一杯不就行了吗？你有酒吗？ 干一杯吗？我当然有。 瓦辛卡真的到厨房去拿酒了。 我很激动啊！你疯了！你可真会摆弄他！你怎么会想出这种荒唐事情？ 我的这他妈是你想出来的！ 你明白你在干什么勾当？ 多灾多难的哥哥， 哎，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？我说， 如果老大爷这时候进来，啊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好好想想。 还来得及喝上一杯。这老大爷一个小时以后才会回来，不会提前的。 猛男呐， 怎么做啊？我就不明白，难道你都不能为自己的点子得到一杯窝的感觉吗？ 拥抱，摸摸他的头，要像亲人一样。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的话，其实我们大家的亲戚都比规定的数量呢多得多呀。来，为我们的见面干杯。生活化险，高深莫测，所以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嘛？我们刚下火车，他就把我折腾苦了，自己呢，哎，也是个痛苦不堪。来还是不来？应当他妈见见面，知道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了吧？ 你多大了？ 我妈15岁了。 哦，小伙子真健壮啊！ 那就为你的健康干一杯。 不行，这喝法可不文明啊。有什么下酒的吃的东西没有？ 下酒的， 哎， 当然有啊，跟我到厨房来吧。来吧， 哎，等等， 还不能就跟父亲见面。刚一到就见面，出人意料啊。稍坐一会儿，我们明天见。 你不想见他吗？ 想是想吧，不过我怕他的神经支持不住。 哎呀，看你说的，既然找到你了，那就是说找到了呀。来吧，来。 两人跟着瓦辛卡进了厨房，没多久，老萨拉法诺夫回来了，看见了客厅里有点微醉的瓦辛卡，他以为小儿子还在为娜塔莎伤心。 我可是在街上溜达了一会儿啊，这外边下雨了，我回忆起了青春。 嘿嘿，很是时候啊。 我年轻的时候吧，也常常干些荒唐事啊，但是我没闹到歇斯底里的地步。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。 哎呦，瓦辛卡，只有弱者才干这种事儿啊！无论如何呀，这中学总得念完了。 爸爸，当你冒着细雨散步的时候， 还有归根结底你们，你跟妮娜不能突然来这么一手啊，不应该。 不， 你哪儿也不能去，我不放你走。 我们家来客人了，非同一般的客人，准确一点说是这样，一位客人，还有一位。 瓦辛卡，这就是说有两位客人啊，说

结婚。 你说什么？ 你应当娶个女人。 你别笑，这有什么可笑的吗？他简直胡闹吗？ 娶谁呀，瓦西 卡？ 还能有谁？瓦廖家的母亲。 我看你这是放错词典了。 爸爸，那有什么的？哎，我看看，你能考虑考虑。哎，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？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个， 对，你别理他们啊！这俩小王八蛋，让我给惯坏了。 哎，我说你生气可是没有道理的啊！ 你闭会嘴吧，你个捣蛋鬼！哎，沈亮啊，啊，您瞧这家人怎么样啊？嗯， 特别好的一家人。同志，你真幸运呐！ 哎呀，今天我下班呢，可能会晚一点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啊，非常的严肃啊。格林卡，不料资料，不啦不啦不啦不啦。 啊，你啊，不不不啊，你们啊， 争取早一点回来啊。 好吧。 现在几点了？哎呀，九点了。咱们该吃早饭了。 妮娜站在窗前，看见正从院中走过的娜塔莎。 你跟娜塔莎打扮的花枝招展的。 妈呀，挺有意思的。哎，啊，那个谁呀？ 我们的女邻居。 本乡的美人娜辛卡，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？过去跟她打招呼啊，你还没跟她告过别的。 别管我，叫我干什么？我整别发疯，先考虑清楚，然后再去发疯。 真的吗？还是反过来的好。 是吗？ 我这样认为。 那你就蠢得很。 我认为瓦罗加说的有道理。 当然了，考虑一下不是多余的。可你看， 行了，都替他开脱吧。如果你们想让他彻底疯掉的话， 你想考虑多少就考虑多少。我不想，我要发疯，你明白吗？我要发疯。 哎，妮娜，你干嘛这样？你这是火上加油。 他怎么搞的呢？在这种人面前提三下。 哎，你不对啊，人家那姑娘不错，可以理解瓦辛卡，她挺有意思。 你这么认为？ 怎么，至少她的外貌长得挺迷人的呀。 你要这么想的话，那你的趣味格调就低得很。行了行了，我要开始收拾房间了。 来，你们倒是看看啊，她在那儿一坐都自我欣赏起来了。呸，简直就是臭美到家了。 最后这样，什么也别考虑，也别发疯，就这样安安稳稳的。这是我的意见。 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要开始收拾房间了，请你们都到那间屋去。 好，走，瓦罗加，咱们俩呀，上那屋去。 爸爸，你先走，我留下待一会儿。妮娜， 谢米尔也赖在客厅里不愿意走，一个劲儿的巴结。 我同意你的看法。那娜塔莎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啊！ 行了，别说了。 你说过了，我要开始收拾房间了，请你们都到那间屋子去。 哎呀呀，这个小妹妹啊！我们来收拾收拾房间。 哎，不行，我要和她谈谈。 你是她哥哥，你有什么好谈的？ 家务，我们谈谈家务。 那我要是爱上她了， 哎呀，走吧，你把爸爸缠着她。 哎哎哎。传授谁？谁？ 就是老大爷。难道你真不明白啊？ 谢米尔被推进了屋里。这时，客厅里只剩下了妮娜和瓦廖加。妮娜好像并不排斥这个英俊的哥哥。 哎，我来帮帮你。不反对吧？ 你来拖地，会吗？ 会。 会吗？ 还不死心的谢米尔又从屋里溜了出来。 忙吧。 不用不用，我们两个人就已经能。 哎呀，太贱。把桌子搬出去！我说， 你只会妨碍我。照照镜子，看看看看，哦，俩人多像啊，长得，我简直就想大哭一场啊！ 我能不能和自己的妹妹谈谈？ 不像，我们俩呀，根本就不像。哎，你看，简直连一点相同的东西都没有。 很可能啊。 当然，可以料到啊，爸爸是什么事儿干得出来的。 谁能料到啊，我还有个哥哥，还是个那么有意思的哥哥。 我呢，我就能料到我有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妹妹。 讨人喜欢的？ 当然是讨人喜欢的。 你这么认为？ 不，我认为你很漂亮。